说话。 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11点为各位准时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昨天2月的最后一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著名摇滚乐团林肯公园。那么在今天的3月1号，三月的第一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主题呢，是细数一下国内历史上的这些非常经典的摇滚乐团。那么呢，话题略显这个遗憾哈，就是说这些乐队呢都有一个特别灵魂的人物哈，这个其实不管是乐队啊，还是很多这个其他团体当中都有这么一个核心人物，但是呢一旦这个核心人物离开了，这个乐团体也好啊，组合也好啊，乐队也好，好像就不太行了哈。但是呢，虽然说这个话题很遗憾，但是他们的歌呢真的是让人百听不厌，听到现在也都不会觉得过时难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流行安静环节呢，就来跟大家细数这些离开了主唱之后的那些乐队。好吧，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吧。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说到黑豹乐队这个名字呢，可以说在歌坛上是如雷贯耳哈，喜欢华语摇滚乐的朋友基本上都听过他的歌。那么作为呢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可以说是风光无限的乐队，黑豹乐队的歌曲传唱度太高了，不用说无地自容呢，别来纠缠我啊，别去糟蹋等等，这些呢都是当时年轻人的一个标配啊，不会唱的年轻人呢是会被别人嫌弃和调侃的。那么这支乐队的灵魂人物呢，就是主唱窦唯。那么从第一张专辑《黑豹》发行，在京城摇滚界崭露头角，再到后来的南方巡演，窦唯在乐队的位置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那为什么能说得这么肯定呢？在历史上那么多主唱，真的就他不可替代吗？那我们现在来说黑豹乐队的主唱，大部分人可能想到的都是窦唯，但是呢严格意义上来说，窦唯是这支乐队的第二任主唱。第一任呢，可能了解摇滚的朋友可能这个会知道哈，黑豹的第一任主唱是丁武，但是呢丁武在的时候呢，黑豹没有出名，也没有发专辑。那么窦唯来了之后呢，才大红大紫，让他们名声大噪的专辑黑豹，很多词曲创作都是窦唯完成的。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黑豹乐队在成都的一场演出当中，窦唯是异常用心，整场下来又蹦又跳。在安可部分的时候呢，很多歌迷仍然不愿离去，高喊黑豹，高喊窦唯，但是呢很少有人发现窦唯已经不见了。那么第二天呢，乐队成员在成都火车站集合，这时候呢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窦唯已经离队了。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安可部分，那么安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再唱，其实相当于相声的返场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黑豹的经典乐曲《无地自容》。 无地自容来自窦唯时期的黑豹。那么窦唯离开黑豹之后呢，乐队虽然说还在继续唱歌，但是整体的创作水平呢确实低了不少。主唱呢也是换了好几个，从栾树呢到秦勇再到张克鹏，最后呢是现在的张琪啊，张琪呢还很帅的哈。虽然说呢乐队一直说自己没有被打倒，但是呢人气和作品都没有能再达到窦唯时期的一个高度和辉煌了哈。那么窦唯呢离开乐队之后的生活呢，相信各位也都有所耳闻。那么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他也是很少唱歌，哪怕收入微薄，他也只是打鼓弹琴，离主唱的位置可以说是越来越远。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我已经烦透了唱歌。再来分享一首窦唯时期黑豹的经典乐曲吧，叫做 Don't Break My Heart。 Don't Break My Heart 来自黑豹乐队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细数的是那些经典乐队离开主唱之后的状态。好吧，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说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雨南君说了，这期主题是华语乐队之华语乐坛之乐队的遗憾吗？嗯哼，可以这么理解。奥运私人教练沈维希说了，来我们一起来听广播吧哈，谢谢沈老师。小果也说了哈，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有收音机，姐姐呢就买了很多家居的磁带在家里放，那时候呢听不懂歌词，只有一遍遍的跟着哼，慢慢的长大了，喜欢身边喜欢家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Beyond 的音乐伴随我成长，虽然说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乐带给我太多的力量，我的青春因为 Beyond 的音乐绽放光芒，不再犹豫。易先生也说了哈，本人90后，黑豹乐队火的时候我还不记事儿呢，记得那年胡彦斌在歌手上翻唱 Don't Break My Heart 觉得很好听，后来呢找来黑豹乐队第一张专辑，哇真的是神专呐、啊。马尾巴吉他说，我还是更喜欢那个时期的窦唯，最近新出的送别2017真心听不懂哈，越到后面越听不懂了，感觉他已经开始自娱自乐了，出歌的时候已经不考虑别人会不会喜欢了。这个呢我是特别有感觉哈，这个窦唯的很多曲子呢，我觉得真的是你需要用很长很长时间反复听，可能才能听明白他到底在唱什么。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喜欢他的人真的是会爱得死去活来，不喜欢的话真的是就会撇到一边去了哈。日照时下小雨说，窦唯后面的很多歌呢已经听不懂了，我看网上说听不懂证明我还太年轻，是真的吗？嗯，我觉得有点原因哈。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呢，咱们国内涌现了很多的乐队，在后来的发展之中呢，很多乐队都是大红大紫过，比如成立于1989年的零点乐队，那么当时呢也是相当的大牌乐队哈，而且呢还带着浓郁的内蒙古情调。乐队当中呢，除了主唱周晓鸥是北京人，其他呢都是来自内蒙的专业文艺团体的乐手。1997年一首《爱不爱我》传唱开来啊，是吧，然后呢这支乐队是彻底走红，后面呢比如说相信自己、爱不爱我、永远不说再见等等，都是乐队的代表曲目。当时呢甭管是歌迷还是歌坛上的前辈，对于这支乐队呢都是非常看好。不过呢08年的时候，主唱周晓鸥发了一篇博文，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宣布出走了。哎呀很可惜哈。那么这支乐队呢当年也是给了我非常非常深刻的记忆，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到零点乐队的时候呢，就是我旁边一个本家的一个哥哥，他呢来这个当时还是在我还是在河南哈，那个来河南去干嘛，来看病还是办事儿？完之后他带一特厚的那个大砖头那个随身听，就看他自己在那特嗨，然后一会儿唱这个一会儿唱那个，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在干嘛，但是呢我听他哼那曲儿，我觉得特好听，然后我说哥你让我也听听吧，完了之后我就把他这个随身听拿过来，然后听完之后就爱不释手了，直接把他这个随身听里面那个还装五号电池嘛，直接把这五号电池给听没电了，然后还把他气得半死哈。那时候第一次知道了零点乐队，我记得特别清楚，他那张专辑的封面背景是白的，五个人是呈这个品字形站立的哈，特别有范儿。好吧，上半时段的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零点乐队爱不爱我。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啊，上半时段才三首歌曲，是的，大家也不想想这个时候的歌呢都相当长，包括下半时段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的是罗琦的一首回来，这首歌长达7分22秒，当然了我们不会全部放完的哈。好吧，这里是好歌会说话，继续为陪伴大家，我是英超。那欢迎呢在一首歌曲和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节目，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就交卷，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放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冷空气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天晴气爽，能见度好，风力不大，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 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是三月的第一天，我们来跟大家的聊的主题呢就是那些离开主唱的那些经典乐团。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零点乐队的经典曲目爱不爱我哈。虽然说是周晓鸥呢后来也退出了乐队，但是呢零点乐队并没有解散，各类演唱会呢依旧进行，但是呢在歌迷心中之后的零点呢已经好像没有了当初的那样的感觉了哈。2014年微电影扎运合伙人上映，零点乐队呢也是演唱了主题曲冲出雾霾。那么之后的爱从零开始演唱会，还有第10张专辑我还爱着你，还有在北京举办的同名演唱会呢都没有了当初的这样的风光哈。那么关于周晓鸥退出的原因呢，当时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呢是他厌恶队友的一些陋习，也有人说呢他是为了去当一个好爸爸，但是呢无论如何他退出这个事儿啊都是让人倍感惋惜的哈。那么离开乐队之后呢，他也是把事业重心转向了影视剧的方面，那么音乐方面的辉煌呢也是已经不在了。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周晓鸥时期的零点乐队的歌曲《让爱从头》，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大火的电视剧《男人帮》的一个主题曲。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ING。 睁开眼你不在，这一天还是到来，忘记了呼吸，却无法忘记回忆， 骗自己这是梦里，一个人看窗外，心在痛不能掩盖，彻夜的风雨占据了回忆，无奈全世界变成空白，一转身离开，瞬间带走所有，却无法将伤的痛的恨的都带走，你不曾明白我有爱就已足够，请让这真爱从头。一个人看窗外，心再痛不能掩盖，彻夜的风雨占据了回忆，无奈全世界变成空白，一转身离开，瞬间带走所有，却无法将伤的痛的恨的都带走，你不曾明白我让这真爱从头，一转身离开，瞬间带走所有，却无法将伤的痛的恨的全部都带走，你不曾明白我有爱就已足够，请让这真爱从头，请让这真爱从头。 让爱从头，来自周晓鸥的演绎哈。大家呢在群里面聊得也很嗨哈。大古力说了，零点乐队的你的爱给了谁，我更喜欢这首，听哭了好几次哈。宋文暖也说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真的爱你，都是以前上学广播常常出现的歌，好期待啊。可乐妞也说了哈，听这个爱不爱我的时候，想起来周晓鸥唱这首歌的现场，但每唱一句这个副歌爱不爱我，台下都说爱，呵呵，好吧。菊花梨树说了哈，如今的零点和黑豹走了两个极端，一个呢都是情歌，一个呢都是励志歌，好吧。这个哈让说了哈，感觉1995年的别误会是零点乐队最摇滚的时期，再后来感觉呢就开始变了。Love Seed 他说了，很遗憾，很早以前呢就听说过零点，但是呢不知道周晓鸥当过主唱，而且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真的是轰动整个中国。现在呢周晓鸥离开了，把重心放在影视上，我才把零点乐队的歌听进去，你到底爱不爱我唱得真好。那么在20世纪的90年代呢，咱们国内出现了很多科班乐队，比如说鲍家街43号，再比如轮回乐队。那么轮回乐队呢称得上是学院派的鼻祖了哈，学院派乐队的鼻祖，而且呢是经历过更换主唱，而且呢很多歌迷觉得第一任主唱吴彤啊挺冤枉的。当时呢是2004年，这支乐队呢已经成立13年了，对，04年的时候已经成立13年了。乐队呢突然发出声明说和主唱吴彤终止合作关系，理由是音乐理念产生分歧，这是一个很常见但是呢又无法让人信服的理由。声明当中呢还提到即日起全国范围内征选新主唱。那么这份声明呢出现的时候呢，吴彤正在美国，表示毫不知情，一脸蒙圈。回国之后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乐队事先并没有跟自己沟通这个事儿。那么对事儿呢他比歌迷还要震惊，那么对于这个结果呢感到无法理解和无法接受。 吴桐呢也说，终止合同的起因呢，是因为自己呢经常会去美国学习表演和办讲座，有时候呢确实无法参与乐队的演出，但是他说自己的美国行程都是事先跟公司商议好的，但后来呢吴桐还是接受了，因为呢吴桐在队里呢年龄比较小，没什么领导权威，离开乐队之后呢他就完成了转型，你不要我就算了，那我就往其他方面转呗，从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变成了一个民乐演奏家。这个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跟我一开始了解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一样的感觉啊，这差得太远了吧，摇滚变民乐是吧，但是呢在吴桐的身上这两个部分呢差的并不远，因为什么呢，他家里人就是演奏民乐的，五岁的时候吴桐就跟着父亲学习笙啊唢呐等等各种民族管乐器。那么在吴桐之后呢，轮回乐队的主唱先后由吴瑶、赵卫来担任，但是呢乐队都始终没能再重现吴桐时期的辉煌了。那么其实呢相比起更换主唱，轮回乐队换的最频繁的就是鼓手了哈。那当初2000年登上央视舞台的时候呢，随行的尚威已经是第五任的鼓手了。好吧，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首轮回乐队的热门歌曲《烽火扬州路》。 烽火扬州路来自轮回乐队的演唱哈，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呢，这歌我们就听三分之二左右就行了。那么对于那些呢，从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更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摇滚乐的朋友来说呢，如果让他们选出一个最好的乐队，恐怕大家会各有各的说法。但是呢，如果让他们选一个最好的女摇滚歌手，相信呢，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出罗琦的名字。当年的罗琦是被称为中国摇滚第一女生，13岁开始出道唱歌，16岁那年因为听到了邦乔维的歌迷上摇滚乐，并且呢独自一人来到北京闯荡，成为了指南针乐队的主唱。那么提到罗琦呢，有一件事情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那就是93年他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发生冲突之后，他的左眼被酒瓶伤到的事情。那么呢，凡事都有两面性，那么正是这一段的经历呢，反倒让指南针乐队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1993年的6月，指南针乐队推出了第一张专辑《选择坚强》，专辑当中呢有首歌就叫做《回来》，是罗琦左眼受伤后队友专门为他写的。因为这首歌和罗琦自身的经历，指南针乐队在国内摇滚界是变得格外受瞩目。但可惜的是，一年后罗琦还是选择了单独发展，而乐队的主唱则换成了刘征龙。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呢，乐队都处于沉寂状态，成员们也是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比较出名的呢就是键盘手郭亮。那么在乐队沉寂的那段时间当中呢，郭亮也是在为王菲和那英等等重量级歌手担任歌曲制作人哈。那么这支乐队之所以会沉寂呢，郭亮说就是因为音乐上的争执太多了。大家呢都年轻气盛是吧，各有各的想法，经常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但是呢从来没有要散过，这倒是一个很可贵的点。但是呢后来有一段时间又传出一个说法，说这支乐队的每个成员都是一条龙，但是呢凑到一块就成了一堆虫了。那么这种说法呢让他们觉得很不爽，所以说呢2014年他们又凑到一块复出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罗琦时期的指南针乐队带来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来》。 来自罗琦的回来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听一部分哈。我们的听众李东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好，原来的扭曲的机器第一任主唱也叫小欧，他也离开了。没错，那么同样离开的呢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鲍家街43号的主唱王峰哈。奈尔摩尔说了，感觉当年真的算是百花齐放了，那么多优秀的乐队，那么多好听的歌，要是早出生几年就好了。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关系哈，我们的节目就是干这事儿，把这些好听的歌重新分这个普及给大家，让好歌自己来说话。在很多80、90后眼中呢，信乐团一定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那么死了都要爱啊，成名的乐队承载了可以说是很多人的青春哈。乐队的主唱苏建信，也就是信，他呢艺术院校出身，从小喜欢唱歌，也是组建了这支乐队。那么呢后来也是几张专辑都是大卖，成绩非常的不俗。但无奈之后呢，几年后乐队的合同到期，唱片公司的新合约条件呢很苛刻。根据传闻哈，如果当年信乐团签了这张合约，乐队呢就会沦为赚钱机器，所以说呢乐队就不再续约。而公司呢愿意对苏建信重新包装，所以说就导致信的单飞。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信乐团的离歌。离歌来自信乐团哈。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推出所有的朋友在不管是早期留言还是中间留言都提到的这支经典乐队 Beyond。 黄家驹，我们呢其实已经无法用语言再去阐述他什么了。黄家驹呢，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主唱了，在歌迷心中呢，他已经说是超越了音乐的本身，成为了一种精神，而且呢他也是更是后来成为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的一个灵魂导师。所以说呢，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 Beyond 的冷雨夜。时间真的是太紧张了哈，所以说今天呢非常抱歉，很多歌曲呢不能够完整的推送给大家，不过呢也是在今天这样的节目当中普及给各位，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再下来找到这样的歌曲再来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在今天晚上10点钟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影片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由孙道林和袁霞主演。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蓝色街灯渐露，相